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电影。本周五由奥斯卡得主朗·霍华德执导，艾尔登·艾伦·瑞奇主演的 3D 奇幻电影《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将在全球同步上映。亦正亦邪的韩·索罗是《星球大战》正传三部曲中的主要角色，而这次的故事发生在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4：新希望》之前，讲述了年轻的索罗从街头混混进化为银河系最有名走私犯的历程。我们再来介绍一部意大利影片，还是在本周五，由保罗·格诺维塞执导的爱情电影《完美陌生人》将和中国观众见面。电影讲述了7个好友在聚会因公开手机短信导致了一场情感危机，直击现代人藏在手机里的秘密。这部影片此前也亮相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再来关注电视方面，北京卫视将推出大型体育文化类节目《精武门》。据了解，节目将邀请影视明星吴越、释小龙、母亲米娅、赵奕欢担任队长，北京奥运会散打冠军蔡良蝉、中国搏击运动员一龙等组成豪华陪练团。节目将以民族英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为框架，在各个中外传统武林殿堂中学习，向选手和观众传播传统武学文化内涵。节目将于今年8月播出。在江苏卫视近日播出的一档综艺节目《无限歌谣记》中，歌词字幕中少见的出现了一款个人字体汉仪毛不易体。据了解，这是根据歌手毛不易手写字打造而成的一款字体。其实毛不易并非首位推出个人字体的明星，早在2007年由徐静蕾创作的方正静蕾简体就被方正推出，此后郭敬明、井柏然、易烊千玺等20多位明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字体。爱奇艺近日对外公布了2018年重点项目，陈凯歌、冯小刚、周星驰、赵薇等都将在年内推出各自的网剧和网综。由陈凯歌监制的网剧《外八行》讲述外八行的民国热血奇门异事，欧豪、谭松韵和王子璇主演，秦岚、金世杰也将加盟。冯小刚监制的网剧是改编自同 IP 的《剑王朝》，由李现、李一桐、刘奕君和姚笛主演，预计将于今年年底上线。而被爱奇艺获得 IP 改编权的《西游降魔篇》和《美人鱼》也确定将由周星驰负责网剧版的改编，并且将于明年第四季度上线。由赵薇监制的新剧《谁都渴望遇见你》也宣布将采用电影班底制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3场演唱会。王若琳音乐会北京站将于本周五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祝您愉快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将于6月10号在工人体育馆开唱。500摇滚全经典全面对决演唱会北京站将于6月23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傍晚局地有扬沙，夜间的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五句孔子特约播出。看胜者起舞，品大同精神，由北京四海一家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孔子，将于5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惊艳亮相。舞剧孔子讲述了儒学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60余位专业舞者用华美的舞姿生动再现了这位圣人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购票请查询天桥艺术中心网站。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气磅礴的仙侠世界观与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赚足了满满的少女心。2018在剧场城上近在眼前的终极东方魔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舞台剧，将带你在触手可及的梦幻世界里奋不顾身的爱恋一回。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现场体验四海八荒。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天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听众朋友都会有奖品相送啊，相送哈、 对，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奖品都有哪些呢？ 嗯，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4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将遇到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蕴含着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不见不散。 没错，那么除了我们要送票给大家呢，我们还要带领大家进剧场看演出了。纪实剧场《裁缝》乌镇戏剧节的口碑制作，历时1年半，采访了100位老人，用年轻创作者的视角呢，展现哀而不伤的老年生活。本剧呢，由著名青年导演王婷婷指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有92岁高龄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沁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是倾力推荐。晚年琐碎生活的写实，诗意的释放和表达，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我们呢会从5月30号到6月30号当中呢，我们会掷个骰子，选择其中的一天，然后选择我们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带领我们的幸运听众大概有10位左右， 对， 走进剧场去关注这样的一部《裁缝》。 嗯，这个参与方式哈，当然还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啦， 对， 演艺群英会876， 是， 然后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哎，您到底是要这个观剧呢，还是要这个送票呢哈？然后留下您的观剧心愿、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 好，那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其实提到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立刻的就浮现出来很多的场景哈，那些唯美的画面呐、 对， 然后好听的歌曲啊，还有关键是怎么说呢，从那之后呢，每次我遇到困难都会觉得自己是来渡劫的。 你修了几生几世了已经，而且 不管。 其实这部剧已经有了电视剧版，也有了电影版，哎，现在又出了舞台剧版。 对， 那么究竟这部舞台剧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为大家一一揭晓了。 嗯，我们先来请出这部剧的主创人员吧。 好嘞， 我们来请出女主角哈，白浅，也是司音，也是素素， 的扮演者哈，杨子毅，欢迎您。 嗯，大家好，我是杨子毅。 哎，欢迎子毅。 欢迎欢迎，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夜华的扮演者哈，胡超正，欢迎您。 大家好，我叫胡超正。 对，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演出总监许崇业，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三生三世舞台剧的演出总监许崇业。 嗯， 我觉得许总监特有范儿，你知道吗？一般演出总监他都得带个耳麦，你知道吗？随时随地，对，随时随地的就是掌控整个的舞台前前后后所有突发的一些状况。那么今天许总监也带了个耳麦，直接就来了，是不是？ 没没，我下班了。 现场是吗？ 我下班了，我下班了。 哎，可是，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耳麦里面听的是什么呢？ 我的蓝牙耳机。 哎，是不是也会跟导演沟通一下呢？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不妨来电话连线到的就是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导演吴曦。吴导您好。 吴导你好。 哎 哎，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您好，吴导，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从百忙当中呢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哈，我们也跟您啊聊一聊咱们的这部剧哈。那当您决定要做这部剧的时候，我们特别想知道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部剧呢？ 这个，因为开始最初准备接这部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最吸引我的东西是，这部剧本身的难度吧。我觉得有两点。一个就是这部剧它本身它具备一个很大的难度，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它的时间线索特别长，而且情感呢又非常的丰富，然后需要调动各种各样的舞台手段，最后把这出戏呈现出来。我觉得在这个里头肯定是有蛮大的一个困难在的，但是有困难在它就有很大一个创作空间，所以说我就想，哎，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接下了这个工作。 嗯，是哈。 嗯 嗯。 而且这部剧好像跟之前的一些剧很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哈？也请我们的舞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和以前您导的其他剧的体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我觉得像这部剧跟之前排演的一些戏，它可能就是它综合性更加的强，它运用的手段会比较多，影像啊、威亚呀、机械呀等等等等，它等于它是一个很非常复杂的机器，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就是综合性非常高又非常复杂，而且又很精密的一个机器，其实演出的难度是很高的。待会儿我想演出总监许崇业一定会跟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 嗯， 所以说它这样一个东西呢，它就需要在创作过程当中，你需要想的东西会特别多，你需要照顾到的东西会特别多。大家在观众在下面视觉效果当然也会更加的好，但是这个创作的过程肯定就会更加艰辛一些吧。 嗯，所以其实现在刚才你也大概说一下哈，就说这样的一部剧其实要有很多特别的设置。那目前来看哈，最大的难度是不是就在于它的这些设置上面呢？ 哎呦，这一难度讲起来，这个里面的难度特别多。 嗯， 然后第一件事情可能最碰到的第一个难点就会是我们怎么把这样电视剧是那么长一个篇幅的。然后那样它原本的小说也是一个蛮长的一个篇幅的这样一个作品，把它在大概2小时40分钟左右把它给完成。因为制作人最初的一个想法里头就是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超过3个小时，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取舍，其实取舍起来是一个蛮艰难的过程。我们做了蛮多，就是找了很多这样的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谜，然后先做了问卷调查，就是你最想看的到底是哪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详细的列表，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再筛选，然后再重新结构故事。这可能是我们碰到第一个最难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处理这些仙呐、处理这些神仙的情感故事。因为戏剧可能它还不一样，因为像影视它还有很多影视的语汇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很多的特效，而像我们舞台剧的话它更多就是纯靠演员的表演，然后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人物，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人物的情感，可能就会是我们碰到第二个难点。这是跟演员们一起花了蛮多功夫，最后找到了我们共同认为比较符合这个角色的这样一些表演。我想待会儿演员也会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在沟通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东西非常难的就是这个戏是我做合成最难的一个演出， 因为它调动的技术手段比较多，然后场次又多，然后篇幅又大，所以说它整个的合成过程非常的艰难。我们当时应该是在常熟找的带剧场吧，合了将近整整十天，我不算装台，合了将近整整的十天，基本上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了十天，最后才把这个作品终于立起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蛮有难度的。 是，刚才舞蹈呢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部剧的三大难点，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三大难点已经被您和整个的剧组克服掉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原因，对，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严谨的导演，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导演，是不是呀？舞蹈，您听说您很厉害呀？啊，对演员， 我还好，我一般对他们都比较 真的吗？ 我现在真的比较温和。 这个 待会儿可以问一下他们。 这个话，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以问一下演员。 对， 好像刚才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演员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挂了电话就由不得您来说了。 舞蹈，您刚才说什么？舞蹈？ 啊，他们之前说什么呀？他们说我坏话是吧？ 啊，没有，还没开始说呢，坏话呢。 即将。 好了，不跟您开玩笑了。谢谢舞蹈哈，谢谢吴曦导演啊，这个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的，谢谢您， 谢谢啊，好。哎呀，刚才采访完吴曦导演了哈，哈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把锅甩给了我们。 对对对，三位要吐槽什么吧？ 啊，来，演员们先来。 我们的心中只有感恩。 我觉得我们的导演特别温柔。 这怎么跟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完全是啊不一样的两个态度呢？这个不一样啊。 导演在听吗？ 导演在听吗？ 导演，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导演。 对。 他电话已经被我们挂了。 待我们如孩子一般。 哎，你们也乐得出来。我可听说你们的训练、排练、合成真的是太痛苦了，我不想说其他一些更过的词，但是真的是太痛苦了。你们想回顾一下吗？ 你来回顾一下。 我这两个演员比较羞涩，我先大概说一下他们受过哪些苦。 您先抛个砖。 对，我抛个砖啊，希望引点玉。当时其实我们在整个制作初期就做了一个很早的规划，就是演员必须要提早做这个武术的训练、威亚的训练，大概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排练我们又是近两个月的一个周期排练。其实对于一个舞台剧，这个周期制作周期是非常长， 真的是。 然后我们规划了之后，他们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我们拉到了一个离上海比较偏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厂房里面，因为它的顶高足够，我们在那边架设了这个威亚的一些装置，然后他们每天，而且那个时候是在夏天，所以特别的热，他们每天进去了之后，要吊威亚，然后要被武术的老师来操练，然后要练器，而且是有那个器械的，不光是一些拳脚和套招的东西，很多东西还是要跟包括有长兵器，就是我们的反派秦苍跟夜华的一些打斗是有长兵器的一些教，他们也经常会受伤啊，然后尤其而且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因为那个仓库比较偏远，它没有空调。而且它空调的，当时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就是私下掏钱给他们那个放了大概一个下午的空调吧，那是他们最幸福的半天。 因为太热了， 因为确实太热了， 天气也太热了，对对 对, 对, 对。 哇，所以其实这个之前就已经准备了很多工作，咱们可以先从这个剧的 IP 说起吧。 好啊， 对吧？ 啊， 就说为什么要经受这么多的折磨，因为女主角和男主角他都不是人类，他都是仙， 哦， 就是一活就好几十 好 几百万年的那种。 对对对， 这么长时间呢？ 几万都是年轻的时候。 他基本是把年的单位换成了万。 对， 哦， 就七万岁的时候还是属于那种娃娃的状态， 天， 七岁吧。 对，也就七岁的状态，所以他演的都不是人类，那怎么能像人类一样去走路和说台词呢？ 对呀，啊，我们就要飞起来，对不对？ 哎， 啊，那先问问两位演员吧，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就选到你们二位来演这两个角色，白浅和夜华呢？ 因为你们会飞是吗？ 因为瘦 也不是啦，其实就是这种仙侠剧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参与。平时演的都是一些就是话剧类比较多，然后我呢是演话剧，在舞台上已经演了大概十几年了。我的年龄，我的年龄在这个组里面除了导演就是我了。 8岁开始演话剧了 这个真的没有看出来啊， 真的。然后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本书上的这个白浅，他是一个比较年龄大的，比夜华年龄大，然后他在生活中呢其实找到了我跟他基本上也就差了90岁的这样子。 90岁 九岁 哎呦，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这心脏都快没了。 对哟，我以为我看到了真的白浅呢 你不要这样子 不是，真的是我当时没觉得我们两位主持人都愣了一下吗？ 对啊，对啊， 因为他说的特别义正言辞。 对对对，我说话是这个样子的 那还跟白浅有点像，就白浅到后来就是说话都是老生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在我这个演比较顺手了，就是本身就是老生 啊，差了9岁或10岁这么一个年龄的差距哈。 对，我在这个组基本上我们说嘛，除了导演就是我了。其他的他们都是很小的，都是90后的，都靠90后的这帮孩子们。然后我说我是第一次演了在舞台上演了10年的戏，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一个老演员了。 终于感觉可以带徒弟了是吗？ 以前都是被老演员带着的，现在终于觉得自己是老演员。哎 呀，哇，所以这次选了这个您来做这个女主角，其实这个角色不太好演。 当然， 因为虽然说哈，其实她比如说现在电视剧版里面都是杨幂一个人演的，电影里都是刘亦菲一个人演的，但她有一些电视手段嘛。可是，在舞台上，你一个人要呈现出来她原来的那种白浅，然后还要呈现出她是什么凡人的那种感觉，然后还得是什么，还得女扮男装是吗？ 对对 对，她整个这些状态，其实，在舞台上你面对面的会很难去呈现啊。 我觉得这也就是导演为什么会选我。 为什么呢？ 第一，我个子比较高嘛，就扮男装的话会很好看。然后呢，对， 关键是瘦。 不是，就是比较，就是扮男人的话，男孩子气可能会多一些， 足一些啊。 然后我呢，以前是就是跳古典舞跳了很多年，是一个古典舞演员。然后呢，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在舞台上运用的话，可能会方便一些。 就是举手投足之间， 头足都很可能会方便一点啊。然后以前就是他们选我之前，我在单位里面演的也都是什么白蛇传啊，就白蛇啊，就这种角色偏多一些。所以他们当时找我的时候给我说了这个名字，因为我当时在国外演出，已经2个月了，我国内的这个戏我都没有看过，然后小说也不知道。然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说啊，我说哎，这个名字挺美的。然后我就问制作人，我说是演人吗？ 不是。 你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是吧？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外面的戏基本上找我都不会去演人的 啊，为什么呢？ 对啊，然后一般因为我演的戏要不然就是像李慧娘就是演鬼的这种，然后要不然就是演妖精的蛇妖，就这种偏多一些吧。然后所以他们跟我说，我说哎，我古装戏我蛮喜欢蛮喜欢。然后我一想不对劲儿，不是演人吗？ 哎，有句话叫什么，美的不像人，不是现在有句网络用语吗？ 是吗？但是这次终于演仙了呀，既不演鬼也不演妖了。 对对对， 是吧？ 我终于混到那个上神了。 对啊，对，上神了。 上神。 来问问夜华呗，小胡当时怎么就机缘巧合找到你来演他呢？ 因为之前呢，我有看到这个面试的消息，然后呢，但是因为我当时在国外，然后就错过了这个面试。后边回来也是制作人通过朋友，然后就有介绍，就说，哎，就觉得我还挺合适的。然后呢，我们就有聊一些，然后最后反正也是我也发了一些资料啊，一些视频资料啊什么的给导演看啊，最后就选了我做夜华这个角色。 哎，我觉得导演为什么选啊，虽然现在导演不在，但是我觉得 你揣摩一下， 就是他从侧面看真的很像电视剧版的夜华。 哦， 就是跟杨幂搭戏的那个 赵又廷， 对， 赵又廷 的侧面，就你可以现在稍稍往那边侧一点点，给我们镜头看， 还真是 很英气 。 对，因为这个刚刚坐进来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 恍惚了， 对，恍惚了，就是赵又廷的那个侧面非常像。 哦，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导演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眼光独到。 对对对，但赵又廷的脸应该比你再窄一些，好像是。 说到 你的痛处了是吧？ 要不要这么直接？ 烫伤了， 别！但同样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也会在你的心中会产生疑问？哎，这是一个这么修仙的这么一个题材，我怎么演？我能够把控好，能够掌握好这个人物吗？你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对，其实也是有的，因为之前我没有演过古装类的， 嗯， 我一直都演的偏现代戏，对，嗯，而且我又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哦，嗯， 我就这是我第一次演话剧，所以说，一开始刚开始拿到这个角色还是挺有压力的， 嗯嗯， 然后呢，但是一直反正就是导演中间也特别帮助我呀，在排练的过程中，所有团队对我也挺帮助的，所以最后拿下了这个角色。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个超正 啊，就是他在生活当中也是有点那种小腼腆的，其实跟这个角色也还蛮搭，嗯， 对，蛮靠的。 对，就是夜华在这部小说当中，其实他也是一个不善于表达，很腼腆，然后你问他好几句话，半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才会造成了很多误会。你发现没？就 是确实是， 就是偶像剧的男女主角总有一个就是不太善言辞的， 对，就笨笨的、呆呆的， 对，要不然他们就没有矛盾冲突了呀。 对，要么就男主，要么就女主。 对， 这次的是男主， 都是主持人的话，那所有的误会都说开了呀。 天呀，他们 对我就演傻白甜呢。 哎，刚才说到这个傻白甜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徐总监一直在呵呵乐啊，为什么呀？你是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吗？ 不，我心里想的是傻白黑吧。 那倒没有，哎， 傻黑甜 啊，对，傻黑甜。 小胡，你真是90后吗？ 又重伤我了。 没有， 我对，真的是90后。 因为你要不说你是90后的话，我们就又推算出来了这个白浅的年纪。 对，我们觉得你有点着急。 是吗？我以为你想说我00后呢。 没法聊了这个话题。哎呀，关于其实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可聊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嗯， 光是他们组建这个团队排练哈，制作合成到演出就很多很多的难度。 对，嗯，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就这样的一部剧，它呈现到舞台上要怎么才能让大家信任？这就是那个九重天。对吧？ 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幻景，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嗯，就咱们说电脑 CG 特效可能都很难做出来的一些景色，那在舞台上到底要怎么呈现出来，啊？ 对啊，毕竟那么大的一个大部头，就像舞蹈说的，改成要2个小时左右能够演完的这部剧，实在是太难了哈。好了，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气磅礴的仙侠世界观与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赚足了满满的少女心。2018在剧场城上，近在眼前的终极东方魔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舞台剧，将带你在触手可及的梦幻世界里奋不顾身的爱恋一回。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现场体验四海八荒。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那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哈，白浅思音素素的扮演者杨子毅，欢迎您。 嗯，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夜华的扮演者胡超正，欢迎您。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么着，我们就着上一节当中我们无锡导演提出的三大难题，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也分享一下。其中我觉得跟咱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一个是舞台，一个是表演，对吧？我们先请咱们的徐总监也介绍一下，那整个的舞台设计，包括灯光的配合、特效的这种安排，是不是困难重重啊？ 对，所以就像导演说的，我们当时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首先要去搭建这个舞台，然后我们涉及到的技术部门也比传统的舞台剧的部门多，因为等于是我们有威亚的部门，然后传统的灯光又跟威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的很多的麻烦就在于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但是又能够突出彼此的这个优点。然后除了传统的灯光以外，然后我们的威亚，我们的多媒体 3D 的一些现场的一些视觉特效，然后我们的甚至是为了这种先进啊先进的这种东西铺垫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戏干冰的量非常的大，就是 那必须的， 对，因为是仙侠嘛。但是对于制作体而言，每一秒钟干冰出去，其实都出去的是非常昂贵的制作费用。 哦、 对，因为它是出去就流失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还是为了让这个仙境能够让大家相信、信任，这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不遗余力的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武术的群战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在别的传统舞台剧也非常少。就像刚才我们私下里聊的时候，其实很多戏剧性的形体呈现或者是格斗类的东西，它会显得非常的假，但是我们在武术上的要求要非常的真，然后所以我们的武术设计在前期的训练的时候才会那么花时间去训练他们，让他们尽量能够打出像专业武术演员的那些套招。然后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群战的场面，它不光是单人的套招，而是一个就像我们的那个大家常知道的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场景，就是天族和鬼族的那场大战。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人，然后去跟主角的一些博弈啊，然后包括我们还有那个白浅闯鬼宫的那场戏也是非常的精彩，就是白浅一个人单挑了无数的鬼族，然后非常的精彩那场戏。 哇， 对， 一听就很过瘾，但是对于演员的要求非常之大，对不对？ 对， 要练很多的专业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刚才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看了一小段的视频，真的是被吊到空中还要有各种动作哈。 对， 这我觉得比影视真的还要难一些。 对，影视剧它可以比如说它这个动作只是飞一下，然后它并不下来，或者说 对，它可以靠镜头的剪辑。 对，剪辑 就是影视表演更多的，他们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可以靠后期，有强大的后期。 对。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其实把所有的特效性的后期搬到了现场。 对。 所以这非常的难，而且 前台 对，而且我们不能 NG。 嗯。 对吧？那个影视剧他拍完这一条，哎，演员下来，然后或者换个替身，或者怎么样，或者我镜头稍微补一下，然后再换一个机位去避一些缺点，但是我们就是赤裸裸的展现在舞台上，没得避，然后一气呵成，所以这是我们的难点，我们要攻克的和磨合的点。 嗯， 对， 就不能说哎呦呦，这个干冰没出来，我们再放点， 对，没得停，没得停，对对， 这飞亚没吊起来，我要不要再等一下？而且刚才我们看了那段视频哈，真的是应该是白浅闯鬼族的那一段吧，真的就是你一个人就在不停的打斗，从上到下，从天上到地上，然后很多的人就是跟你在交织在一起，而且有长短兵器的打斗， 对， 太难了。 他们拿的是兵器，我拿的是扇子 啊，对对对对对， 破云扇还是什么什么扇？哎，但是就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想问一下，你看像在影视剧当中，白浅和夜华都是属于那种表情和动作都不是太大，包括打斗基本上也就是扇一下扇子，大家都死了那种哈。那比如说在这个东西搬到舞台上，因为舞台表演本身要稍稍夸张一些的嘛，因为要让台下的观众看到，那会不会就有观众觉得，哎呦，他表演 演的这个不是白浅，不是夜华，他怎么能这么的开朗，或者是表演的这么的怎么说呢，过这种感觉哈，就这个度你们是怎么拿捏的呢？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舞台呢跟电视机前面就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电视机主要是靠你的脸部 微表情 包括你的眼睛在说话，但是舞台上我们需要靠很多的形体，就肢体语言去把你的情绪包括动作包括传达给观众，这个是比较重要，倒不是说我真的要去把它放大到什么地步，只是它的肢体动作可能会比影视多很多而已， 就处理一下， 对，处理的就是肢体语言会多，但是它也是很美的，在舞台上并不是说我们像演诗歌剧那样的去古罗马诗歌剧那样的去演戏， 就还在这个朗诵诵读的这个唱诗班是吗？ 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问问小胡吧，小胡你觉得在排练包括演出正式演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难的可能还是就是在武术的这一块，因为之前我也没有涉及到过武术训练这一块，然后整个在表演过程中，其实不管是体力消耗还是你在台上的一个角色的塑造这一块，我觉得对于夜华这个角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像战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那上面，所以他的武术的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最难的一个地方。对， 因为他是战神，对，夜华他就是靠打仗出名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 那你作为这个音乐剧演员出身，是不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功底的？ 多少其实还是会有的，至少反正肢体是协调的就会学起来会比较快，就是在学动作方面，但是在像力度呀还有这些方面，就是需要平常的去不断的去练。 对，我们就真的想象一下，就是在舞台上没有 NG， 这一秒钟都不能差，比如说这个威亚要吊起来，我们这个兵器要打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接下来可能是有一个360度的转身，突然我们又腾空而起，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镜头。那么从三月份开始全国巡演到今天，这演了得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中间有没有一些小纰漏或者是现场的小状况出现，你们又是怎么去弥补的呢？ 就说前几场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台上因为我们特别多的干兵嘛，然后最后有一场跟那个秦苍的一个大战，然后呢台上就可能有点滑，那个时候确实对演员来说确实是比较难控制的，然后我当时就一个踉跄就摔了一跤，但是我立马起身就接着打了，当时对，但是就是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但是这也没办法，对，只能去尽量克服。 现场反应快， 对，而且像他们那么复杂的装置，那么复杂的舞台，就很多情况都是在所难免的。 对呀， 对，但是的确是舞台剧也讲究现挂嘛，就是 说 那是每个舞台剧演员一个必备的素质哈，不管发生了什么。 子毅有吗？ 我 啊，哎呦，怎么还清清嗓？看来不少是吗？ 没有，我是这样子，我演这个戏，反正每次演出之前，我自己肯定要到台上把整个戏的流程都要走一下，避免就是把错误发生到最小，避免到它最小。因为我第一场就是那个带着薇娅下来的时候，然后刚开始我很紧张的，因为那个薇娅老师他们都不在旁边，因为他们要在舞台上嘛，所以他们都上台了。薇娅是电脑控的，他只给你3到5秒的时间去把那个薇娅，他放到地上只有3到5秒把这个解开，你自己解不开的话，他薇娅就上去了。 哎呀，就这么快？ 对。 就跟 有可能就被吊上去了。 对，所以我因为没有人在旁边控，因为大家都在台上，那个是他们卡死的那个时间，所以我要在这3到5秒一定要把这个威亚给他摘下来扣到一起，然后他再上去。 天呀， 所以 3到5秒、你想想，这要是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哆哆嗦嗦的，我这3秒还没解下来呢，是不是啊？ 我有一场也是这样的，就是大战基尼兽的那个地方，我从空中而降下来，然后只有差不多是1-2秒的时间吧， 就是灯光一黑一亮，他就得解 掉，然后转身，然后对着观众，对，就非常快。 如因为我前面还放着多媒体，如果我没那个速度的话，然后前面多媒体所有那些都跟 就会合不上，就对，就会合不上， 合不上，所以必须要快，非常快。 我天哪！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就是不仅仅就是这个威亚是一个困难哈，他们身上的戏服很重，里三层外三层，因为要穿出仙儿来嘛，对吧？那种感觉，这谁给你们设计的？是导演吧？ 还是舞台总监啊？ 没有，是我们非常优秀的舞台不是那个服装设计。其实他设计的真的非常好，因为常规的舞台的一些演出的服装，他会因为距离远了，大家就不会那么讲究。但是对，但是我们是真的按照影视级的标准在制作那个服装，包括用的布料，很多雪纺的东西，这个它其实在台上的损坏率也很高，因为雪纺真的很脆弱，但它飘，它轻，它美，对，这个是没有办法，无可取代的一个效果，它一挥袖它就是那么仙。但是就是有些时候会跟舞美的一些道具啊剐蹭啊，它可能就夸就掉一块，然后服装设计就会在旁边哭，今天又掉了一块雪纺。 那这一场服装设计得哭多少场啊，天呀，一直在哭。 还好后来大家就是我们舞台现在磨合到这个地步，大家其实包括不光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磨合，设备之间的磨合，甚至跟每个道具之间的磨合， 跟衣服之间的磨合， 对，也就是我知道我的衣服在这儿，衣服不会受伤，它怎么样可以轻轻的过去这个舞美装置这个道具，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非常的游刃有余了，驾轻就熟。 对，其实白浅这服装是个亮点，我记得影视剧刚刚出现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在某宝上面买同款，就觉得穿上那个之后特别有内心戏，就觉得特别仙儿。 是， 当然就是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了。 那当然了。 那我。 而且子毅的服装，其实我们舞台剧的服装，他有大概有七八套，他一个人要等于是，他又是一个不停的要出现在舞台上的人，基本不下场，他一下场，要么就是换装，就是那么又是几秒钟的时间，他必须要抢装换好一套古装的衣服，所以他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所有人都在底下给我撑着衣服，等我下来以后把下面的脱掉，然后穿上面， 转身就上台。 然后还有就是我前半场演四音的时候，就全部都要带着威亚的这个保险带，因为他时不时就要飞嘛，所以他那个保险带就要在你的腰上，就要带半场，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是从头带到尾。从开场就带到结束，我的威亚， 就是真的是要在舞台上玩这么多东西，其实很难啊。 对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咱们国内目前为止是第一部吧，就是把威亚做的这么极致的一部舞台剧。 其实我们非常有经验了，因为我们在三四年前做《仙剑奇侠传》系列的时候，我们就在开始玩威亚了。但是我们威亚的技术越玩越成熟，然后包括在设计方面上，我们以前可能就是传常规的机械性的威亚或者是轨道，后来我们就从软性的轨道引进到硬性的轨道，然后再从甚至把影视的人力的威亚也引进来，因为机械威亚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它有它的弊端，就是它的程序非常死，然后它的手感呢就非常的硬，就是我规定的程序我这样起来，然后到这个位置，它做有些效果可以，但是你看我们影视里的有一些的威亚特别的那个身轻如燕或者什么，它其实就是人力拉的才有那样的一个手感，这个没办法取代，所以但在剧场里非常难，因为剧场的空间有限，但是我们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不但在这个戏里有那么一条轨道的威亚，我们还加了这个人力的威亚，所以后来秦苍有一场就是我们的武术设计，他其实是做了非常高难度的动作，就是单独的一根吊点的威亚，就常规是双吊点威亚，就是吊在腰部，那么他是只有一根威亚绳拴在了自己的后腰的部分，然后他的打斗是可以，但他这个自由度就更高，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绳索来阻碍他，他的挥动就更自由。 他就一个支点。 对，他就一个支点，但是控制腰腹的控制就特别的难。但是那场的打斗就是跟白浅夜华打斗，就特别的精彩，因为他就基本上是非常自由的飞上飞下的来跟他们来博弈，这样子。 哎，我们前几场我们的观众看完了以后，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有没有去聊过？包括你们身边的朋友看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啊？ 我又把锅甩给我了。就其实我们每场演出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签票环节，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没到那个时候，到谢幕的时候演员就非常有成就感了，因为观众在下面的呼喊声就会让他们觉得啊，这些汗水啊、流血啊、什么受伤啊都值了。然后我们还有给观众们提供了非常近距离的这个签票的活动，然后大家喜不喜欢从那里就表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的官方的这个微博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在不停的互动。然后我基本现在看下来，我们巡演一路每一站下来，我们基本都是观众只要看完就是零差评的一个状况，就是网络上的所有的评论，所以这样我们也非常的觉得做的一切都值。对，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部剧哈，就是有胆量能搬到舞台上，首先就是一个创举了。 那当然， 对，而且它相对于像《仙剑》来说，其实要更仙一点，因为《仙剑》它很多的场景还是发生在人间的嘛， 对， 就会居多一些。这个基本上就都是 你不在仙界，也是在鬼界。 对，因为我看过他的原著小说，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职业病啊，我就在想，这个如果要是拍成影视剧，这得什么样啊？这是不是又得有好多咱们说三毛钱特效？所以其实当时影视剧出来的时候已经比想象当中的要好一些了，所以这次舞台剧我相信有很多的 IP 书迷也是非常期待的。 对，哎，那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再说回到角色本身吧。因为其实之前的就像爽说到的这个大 IP 很多的这个修仙迷们都已经是看过了，包括又出了电视剧版的、电影版的。那么二位对于各自扮演的这么一个大家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角色，你们又是如何去理解去把握的呢？来先问我们的子毅吧。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是找反正我是先把小说看了一遍，他们找完以后啊，然后因为我觉得看完小说以后，我不可能说跟电视剧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没有办法比，因为舞台剧的演员他毕竟他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在，所以我觉得我能把他创作把自己腾空了，把自己作为一个器皿腾空掉，让他的灵魂走到我的身体里面跟大家见面，这是最主要的。因为我说在舞台上你骗观众五分钟可以，你不可能骗观众两个半小时， 对， 所以你一定要演到这个人的灵魂才能可能去带给观众更好的一个享受。 但是这个灵魂其实挺难演的， 那当然， 就是他是活了好几百万年，而且他历经三生三世嘛，所以这个变化，如果说影视剧那好多集呢，电影它有好多手段呢，但在舞台上面你还得把这个情绪给演饱满了，所以你还仔细去揣摩了一下这个人物是吗？ 我觉得这个人物是对每个女演员，我觉得你在舞台上两个半小时能演，又演男孩子，又演一个很柔弱的这种女孩子，又演一个像女王一样的女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爽的事情吧， 很过瘾。是吧？那问问叶华，来，小胡，你觉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角色也是让我在舞台上有了很多我想要的一些角色的感觉。然后也是，就是最开始我拿到这个角色，我也是先从看小说开始，我没有看电视剧、电影。然后看完小说之后，我也是就会用我自己的理解去理解这个角色，就，然后后面当然我也有看一些电视剧，因为我觉得电视剧的夜华还是塑造的非常好，是一个就是口碑非常好的那个角色，所以我也有去参考，但是我就是没有说要按照他的演法去来诠释这个角色，基本上我都是通过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呀，然后。那些处理吧，对。 就其实还是，虽然说这个是一个特效是很有特点的一部剧，但是演员其实他的表演也是非常细腻的。 那当然了， 就是也得让观众在这两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能感受到这个人物的生生死死，而且能感受到，其实我总觉得《三生三世》之所以成功，它传递了一种世界观，就是历劫。就是。对，因为突然间有一天，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年岁还蛮大的一个长辈突然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当时电视剧热播的时候，说你有没有看，我说我看了一些，他说 哎，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是在世间历劫的。我当时就傻在那儿，我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偶像古偶啊，就是古装的偶像剧，它会引起就四五十岁的就是长辈那么喜欢。 他的一些反响啊。 对，后来我发现其实他这个剧里面传递的这种历劫的概念可能会让很多的观众会有所感受，所以如果说能现场去感受这种历劫的感觉的话哈，可能会有另外一番体验。 对，哎，每一场演出完了以后，你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感受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个角色，对于自己来讲是吗？ 对，因为我是觉得啊，他说这个历劫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是觉得从这个戏上面，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人生的最难过的事情还是比较好过的事情，其实有些人你其实过去了他也就过去了，你要是没有过去的话，你老是在那个回忆里，其实让自己也是挺痛苦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走向观点它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说你要面对你自己的每一个高山。 是的，没错没错。那小胡呢？演完了这部剧，你觉得这个角色你有哪些收获吗？ 因为我也就是我从三月份开始巡演一直演到现在嘛，我其实每一场我都是就是尽我自己的全力去演，我其实也在一直在这个角色当中去找到一些新的一些突破点，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反正每一场下来我都会在一些地方会有加上自己的一些东西进去，我觉得慢慢的我自己跟这个角色也越来越融合了。 对，而且在比你大90岁的这样的一个前辈的带领下啊，自己的演技 还没有忘， 对吧？层层的往上涨啊！ 对呀，对呀， 还没有忘。 来，最后咱们的这个徐总监，也代表咱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哈，制作团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看咱们的这部舞台剧，也推荐一下他，好不好？ 好的，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我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舞台剧是一个制作非常精良，然后无论你从视觉特效上的体验，还是一个动情故事的一个去体验人物，去体验人物的悲伤、快乐、喜，还是甚至是你所没有见过的舞台呈现的方式，那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你最佳的选择。我们在23号、25号，北京保利剧院等你。 好的，我们在这首仙侠味十足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哈。 送给大家的是黄龄演唱的这主题曲《万年》。 好了，感谢三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祝演出成功。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三位。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啦，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短促人能解桃花枝。心靠边。